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8集。猜出来了。二，红玲带着沈妙往临江县的小楼走去，金哲和谷雨跟在后面。沈妙问道，听闻风仙当铺前不久才重新开张，两年前 啊，两年前掌柜的家中有变，关了铺子回乡去了，前不久才重新回了定金。 红林笑着接过话头说道， 说起来小姐还是咱们当铺里第一位遇到的老主顾呢。 沈妙心中计较一番，便是跟着微笑着应了。待到了小楼里，和从前一样，红玲将她安置在雅室中，说道， 红玲这就去换掌柜的，小姐先在此坐着休息，吃吃茶，稍等片刻。 说完便离开了。桌上放着梅子和茶水，熏香袅袅，这雅室倒是和从前一模一样。风仙当铺这么大的铺子，两年未做生意，铺子竟然就都这么放着，也不说租给别人家，倒真的有几分财大气粗的土财主模样。沈妙一杯茶还未喝完，外头就传来有人推门的声音。她放下茶杯，便见来人一身翠绿织金雀浣花长袍，头戴金冠，笑眯眯地走了进来。这人依旧是一张娃娃脸，却终究因为两年岁月的弹拨而显出几分青年的成熟，只是面上的顽皮之色一如既往。不过沈妙瞧着他，这么一身花里胡哨的衣服，季雨舒也能穿得如此开怀，这人骨子里真是风骚至极。季雨舒推门瞧见沈妙，眼睛一亮，丝毫也未曾遮掩，盛赞道， 原先以为芍药姑娘便是在下见过最美的姑娘，如今看来沈小姐也不遑多让，两年未见，沈小姐更添风华，在下都找不着话来夸姑娘了。 金哲和谷雨见状，面上皆是露出不悦之色。季雨舒这话活脱脱就是调戏良家少女的登徒子，不过这么一番胡话，偏偏配的是一张天真无邪的脸，也让人迷惑他究竟是故意装傻呢，还是本身就是无心之言。沈妙微微一笑，季掌柜也比从前更加富裕了。说着目光在季雨舒那花里胡哨的衣裳上扫了一眼。季雨舒在沈妙对面坐下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看起来倒是高兴得很，似乎真心的为重逢而开心。他道， 没想到沈小姐还记得在下这个老朋友，听闻沈将军刚刚回京不久，沈小姐不急着见别人，却来风仙当铺，原来真的将在下视作信任之人，在下心中感动不已。 昨夜里才刚走了一个自作多情之人，眼前便又再来了一个，沈妙只觉得有些头疼。况且季雨舒说的一本正经，他是真心以为沈妙对他这般亲近的。沈妙轻咳一声，其实今日来是想与季掌柜做生意的，刚回定京城，许多事情都不甚清楚，须得仰仗白小生。季雨舒先是一怔，随即道， 做生意啊，好说，沈姑娘想知道什么，白小生自当竭尽全力。至于银子嘛，在下与沈小姐既是朋友，就给沈小姐减个两成吧。 金哲和谷雨在背后翻白眼，季雨舒掌管着这么大的家业，表面是当铺，实则做的是无本生意，一笔生意成了，银子源源不断，竟然这般吝啬，只减两成，果然无奸不商啊。沈妙微微一笑，银子好说，不过这回的消息可不怎么好办。 沈小姐真会说笑，当初连造消息的生意我风仙当铺都照接不误，现在有什么不敢接的。 可是季掌柜两年未在明启了，明启的事儿，只怕打听起来也有些麻烦。季雨舒一笑，眉目间说不出的得意， 沈小姐可不要小看风仙当铺。虽然在下两年不在定京城，风仙当铺的铺子也关了，可是生意却还是要照做的，否则哪里来的银子养家糊口？白小生还是在做的，毕竟两年收成不能白白丢掉。沈小姐说吧，有什么消息要打听，我风仙当铺自然会为小姐效命。 季掌柜这般说，我就放心了。今日来是想要做三笔生意，都是来买消息。第一个，季掌柜可知道两年前临安侯府谢家小侯爷战死的消息？季雨舒一愣，看向沈妙。 沈小姐打听这个做什么？ 谢家与我沈家好歹也都是名气的将门世家，虽然林安侯与我爹政见不合，可到底五人惺惺相惜。俗话说兔死狐悲，谢小侯爷一代良才却惨死沙场，私心里觉得惋惜，想让季掌柜帮我个忙，好好打听那谢小侯爷战死一事的蛛丝马迹，包括收敛一事。季雨舒喝了一杯茶笑道， 啊，这好办，只是谢景生死的事情诸人皆知，要想打听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不容易啊。在下不能保证能打听得出来，毕竟人死灯灭，隔得太久了。 季掌柜用心做事就是，实在找不到我也无妨。沈妙端起茶壶再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云淡风轻地开口。第二笔生意，季掌柜可知道宁齐宫中有位太医叫高阳。噗的一下，季雨舒一口茶喷了出来。沈妙冲金哲使了个眼色，金哲连忙递上帕子。季雨舒接过帕子，手忙脚乱地擦拭身上的水渍，只听沈妙接着说道。季掌柜好似很惊讶。 确实有些惊讶，沈小姐怎么会想到找宫中的太医？ 受人所托罢了，季掌柜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吗？沈妙看向他，季雨舒摇了摇头。 第一次听闻，想来医术不甚高明，否则早已名扬天下了。 他看着沈妙，有些为难道。 不瞒你说，小姐怎么会和宫里有牵扯？白小生虽然做的是生意，可是宫里牵扯的势力太广，咱们做生意的都不好冒险。 沈妙看着他没说话，目光平静的却是让季雨舒自己有些不安。季雨舒轻咳两声，莫名的声音就低了几分。 嗯，也不是不行，只是要多加银子。 银子季掌柜不必担心，总不会短了季掌柜的。季雨舒经过沈妙前面的两笔生意后，已经是心虚气短，干笑了两声说道。 不知道沈小姐第三位要买的消息是关于什么的？ 第三笔生意有些困难。沈妙瞧着他说道，不过我相信以季掌柜的本事也不过是早晚的事。季雨舒闻言勉强笑了笑。 多谢沈小姐信任，不过到底是什么能让沈小姐也觉得困难？ 我想打听一个人。沈妙放下茶杯。大梁的瑞王殿下。季雨舒端着茶杯的手微微颤动，面上却是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情。 哦，沈小姐怎么会想到要打听瑞王殿下？据在下所知，这位瑞王殿下刚来定京不久，便是真的有交情，最多也是沈小姐在朝宫宴上能见着他。莫非沈小姐也如那些贵女一般，爱慕上了瑞王的美貌，所以特地来打听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